欢迎收听《黑莲花攻略手册》，作者白羽摘雕弓，演播牧羊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第51集。见过一线天，没见过这种一刀切。林妙妙不禁蹙眉，这怎么回事啊？太邪门了吧。木生没有出声，漆黑的眼眸一动不动地望着那里，嘴角绷紧，袖中收腰柄无声地向下滑落，被他咔地攥紧手中。林妙妙知道他此刻处于戒备状态，那道利剑般的日光直直射在他额头上，他没有躲，直直地抵住了那道光，只是微微眯了眯眼。天色莫名阴下来，游动的乌云遮住了日头，光明与阴翳相互追逐，远处的高山似乎变得遮天蔽日起来，方圆几里荒地似乎只有他们二人。木生的发带在风中飘飞，发出呼呼的声音，轻轻擦过了林妙妙的脸颊。林妙妙往他身边贴了一寸，这不是那日我们去过的兴善寺，对吧？木生侧头看他，妙妙对着一片灰蒙蒙的侧殿抬了抬下巴，轻轻一剑松，移植在莲宫，提在壁上的那首诗不见了。少年嘴角微微一翘，雨结下的眸子黝黑，真聪明啊。不过他的笑意加深，突然变成了讥诮，哼，凭空多出来的山那么大，你还需要通过两行字来区分？林妙妙扭头望了一眼连绵远山，一阵无语。随着兴善寺越靠越近，天色越发阴沉，风越来越大，席卷落叶，横扫尘土，渐有刮骨之势。林妙妙不住地抬头望天，天空已变成暗黄色，迷茫不清，远处的树影都在剧烈摇晃，发出哗啦啦的声响。喂，他轻声提醒，看样子是沙尘暴。木生一路上都在沉思，听见妙妙的话，抬起头侧向望着天空，眸子缓慢地转了一下。呀，妙妙跟着一望，一下子让尘土迷了眼，飞速伸手牵住了木生的衣服，开始疯狂干咳起来，眼泪直流。 哎呀，我们找个地方避一避好不好？ 木生低头望着拉着自己衣角的手，被他丢在人群里过太多次，抓住他变成了他的习惯性动作。林妙妙已经咳得半弯下腰，指节越收越紧，直拽着他向前一步。他低眉， 沙子进了眼睛又不是进了喉咙，你这是发什么疯？ 林妙妙揉着眼睛站直身子，一双杏子眼红得像兔子。 你懂什么呀？我爹教的，这样就能把沙子从眼睛里震出来了。 炫耀似的向前一伸脸， 喏，你看。 他顺势捏住林妙妙的下颌，不顾她的挣扎，仔细看了一回，那双又大又黑的眼珠下，眼底红得似要沁出血来，却莫名的有种病态的舒色。 真娇气。 他看着她游神， 这么容易就红成这样。 风沙越发肆虐，他们的头发上都布满了黄色的灰尘。妙妙看着木生一动不动地望着自己， 你还敢这么动？ 林妙妙气坏了， 你不怕沙子进你的大眼啊？ 话音未落，他手上松了劲儿，忽然猛地闭住眼睛，一秒钟之内呆滞成了相片。 真是怕什么来什么呀。 你别动。林妙妙小心地踮起脚，安抚地拍着她的肩头。 哎，你先蹲下。 木生整个人僵硬地像座雕塑，慢慢地盘腿坐下来，双眼紧紧闭着，长而翘的睫毛轻覆下来，任凭林妙妙抬起她的脸。 哼，真是风水轮流转啊。 林妙妙开始幸灾乐祸。 木公子，你自己咳还是要我帮你吹啊？ 木生仰着头不发一语，在纤长羽节的点缀下，少年的脸颊温柔的让人不忍欺凌。 好吧，那你担待些啊。 林淼淼深吸一口气，轻轻捧住他的脸，脸颊是温热的，他的心突然狂跳起来。 你等什么呢？ 等了片刻不见他有动作，他的眼睛居然强行睁开，润泽的黑眼珠定定地望着他，眸中闪动着星辰般的光泽，眼底被刺得通红一片，语气却漠然而不悦。 是，真是指望不上。 林妙妙吓得松了手，又忍不住凑近看了看，两双通红的眼睛四目相对，妙妙蹙眉， 你的眼睛好红啊。 他眸中闪过一丝轻微的怜惜，宛如一道细丝般的光，一下子冲撞进了他胸口。他的手动了一下，却被他紧张的一把捞住。 哎，别揉。 他认真嘱咐道， 伤眼睛，快哭，用眼泪冲掉。 眼泪？ 木生的眼珠茫然转动，沙粒像是要在棒肉中磨成珍珠，眼眶干涩极了。天生无泪之人，尽管那双眸子宛如池水，一年四季都氤氲着水汽，但那水汽却是最虚妄不过的存在，是镜中花，水中月，像他绝美却虚假的皮囊。眼泪究竟是什么滋味？唯有耐受这种刺痛是驾轻就熟的，熟到他甚至没有抬一下眉。在出神的时候，少女忽然捧住了他的脸，他的脸凑过来，戴上额发上若有似无的有茉莉的熏香，温柔的仿佛只吹起了两三片羽绒。一阵沁凉的风拂过眼珠，他本能地闭上眼睛，那样罕见的温柔如退潮般迅速离开，他避嫌似的收敛了自己的关怀。 木生 睁眼时，他退在两三步外，微微抿唇，有些紧张地侧头问， 好些了吗？ 风沙仍在肆虐，他无声地坐在土道边，发梢在风中摆动。 你过来，坐在我身后。 林妙妙打量他半天，想必堂堂黑莲花不会让小小一粒沙给为难了，于是点了点头，放心地躲在他背后。少年脸上没有表情，薄唇微抿，右手竖起，左手飞速地贴了一张符，怀中光芒迸出，刹那间风卷尘土旋转起来，宛如一个漏斗，倒着被吸入他手中，林木哗哗作响，几乎要连根拔起，天色阴晴不定，旋风左右摆动，似一只遮天蔽日的大虫，扭动身躯在挣扎，半晌，倏的一下钻进了木生怀里，眼前似乎被扯开蒙眼布一般骤然明亮起来，被吹得哗哗作响的树木瞬间风平浪静。林妙妙望着晴好的天，被黑莲花日天日地的战斗力给震撼住了，这年头有木生，雷公电母都该失业了。他好奇地将头凑到他肩上， 你有这样厉害的法宝，你刚才怎么不早点拿出来？ 本集播讲完毕，喜欢请订阅、分享、收藏，我们下集见。